浮现眼前，重复着一句落言，约在明天，但是那句落言已经不会实现。虽然我的思念没有改变，多少次魂萦梦牵你看不见，两个世界距离已经越来越远。明日月底散在风里渐渐飘零，失约的你可曾想起我的孤寂。明日月底伴着你随风远去，在风里是否忘记我们要再相聚。泪光中你的笑脸浮现眼前，重复着一句落言约在明天，但是那句落言已经不会实现。飘零，四月的你可曾想起我的孤寂。明日月底伴着你随风远去，在风里是否忘记我们要再相聚。笑脸浮现眼前，重复着一句落言约在明天，但是那句落言已经不会实现。虽然我的思念没有改变，多少次魂萦梦牵你看不见，两个世界距离已经越来越远。 情深深有

了，仍是有一某天再相见，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，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，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，何用再得到更多，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以大泪归去也愿意，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，看在起时寂寂一生中想到你对我，再见见欢呼里再一诉我这意，虽已告别了，仍是有一丝念，仍没有一丝念。

经忘记，已经放弃。 这样的距离不美，距离不再美，忍不住不断去想你。

so fly, fly我们说好不掉泪，离别那天却笑着流泪，爱了才了解爱过的情节，根本不需坚持，多余的虚伪，残缺的笑脸。偶尔会上演催泪的情节，但剧终这天却太快就上演，风一面吹，泪吹你却飞，爱恨的中间没有平衡点，你的一切嘴角像轻蔑，对立了画面，切割从前，说好不流泪，我又怎么会笑着流泪？ 秋末一模样，你的眼睛明又亮呀，好像那秋末。